弟兄姊妹早晨，今日要同大家系开始一个新嘅系列，系讲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入边嘅登山宝训，但系亦都唔可以讲晒全部嘅登山宝训，因为有三章书咁多，由五章到七章，只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就系登山宝训当中嘅八福。我改咗个名叫佢做系喜乐嘅秘诀，因为有福有好多唔同嘅解釋，中國人都成日都講有福，祝人哋有福。等陣會同大家講究竟有福係乜嘢意思，一定係同喜樂有意思啦。如果我叫佢做係喜樂嘅秘訣，我哋要講一講嘅就係呢一個八福，其實係登山寶訓嘅一個係精華，而登山寶訓又是基督徒的信心和生命的精华。所以讲到八福，其实就是基督徒生命和信心精华中的精华。刚才讲到这个八福的福字的意思就是喜乐。是不是我们基督徒是不是真的有喜乐？有一个女作家，她叫做 Hannah Smith， 她是作了一部书叫做《基督徒快乐生命的秘诀》。基督徒快乐生命的秘诀，这部书都是算是挺成功，但曾经有一个非基督徒走去问他，他说你们的基督徒其实就好像一个人患了头痛病，又不想是没了个头，但是个头痛就令到自己非常之烦扰不休。他说你怎可以叫那些是非基督徒走去追求一些这么不实惠这么不舒服的东西？究竟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在非基督徒面前是觉得我们有个印象就好像有人头痛一样，痛到是痛不欲生，但是又不想没了个头，想继续做基督徒，是不是真的这样？究竟怎样能够得到是喜乐？相信在这里跟着这八个是信息会跟大家分享。今天我只可能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序言，是马太福音五章一至到二节。先讲一讲今日这个经文的背景。经文的背景就是经过马拉基先知。马拉基先知就是旧约最后的一个先知。马拉基先知之后有成400年，神是没有跟以色列人讲话，没有派先知到他们那里，也都没有是有神迹奇事给他们看得到。400年就是对以色列人不瞅不睬，有些是好像父母被儿女激亲，不睬你，不睬你一排，等你自己想想你是做了什么事。就是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是行上这个山，开口是跟他的门徒和会众是讲怎样是能够是承受这个天国。我们读一读今日马太福音五章一至到二节。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其实耶稣基督开口教训门徒和会众的时候，是旧约和新约的一个转捩点。旧约其实是一个咒诅，刚才讲到马拉基先知，马拉基书就是旧约最后一部书。我们看一看最后那三节经文，在马拉基书是怎样讲，在这4章4至6节。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人吩咐他们的律例章典。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造就遍地。免得我来造就遍地，这个就是旧约的结束。感谢神，神是派先知以利亚。先知以利亚是谁？耶稣基督有讲的，在这马太福音第11章第10节，耶稣基督说这个先知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会在耶稣基督之前是来到，是修直道路，是准备耶稣基督的来临。 我哋見到，若果冇咗耶穌基督嘅來臨，舊約真係一個咒詛。而新約嘅開始就係耶穌基督開口去教導門徒嗰陣時，佢喺度五章一至到十二節，曾經有九次講到有福，點樣係能夠有福？嚇！我哋見到真係一個好大嘅對比，舊約係咒詛，新約係祝福。舊約係指出救贖嘅需要，新約係指出耶穌基督就係嗰一位救主。嗱，呢一兩件事，舊約指出救贖嘅需要，新約係指出耶穌基督係救主，其實就係記載喺度加拉太書三章二十二節同埋二十六節。聖經把眾人都圈在罪裏，使所應許嘅福因信耶穌基督歸給那信的人，但這信因信得救的道理還未來之先，我們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道將來的真道顯明出來，這樣律法是我們訓蒙的師傅，引我們到基督那裡，使我們因信稱義。但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來到，我們從此就不在師父的手下了，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穌都是神的兒子。將眾人都圈在罪裏，這個就是舊約的律法，是將所有人圈在罪裏面，讓我們知罪，知道我們是不足，從來沒有人是因守律法而是得救。因為為什麼？因為只要我們觸犯一條最細小的律法，就等於是觸犯了所有律法。神的要求是很高的，但是神也給我們是有一個恩典，就是祂的兒子耶穌基督。只要我們相信耶穌基督，耶穌基督就承擔了我們的罪。照如剛才經文所說，是要引我們到耶穌基督那裡。既然耶穌基督來到了，我們不再在律法之下。而且舊約的頒法，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在這裡出埃及記是很得人驚的。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在這裡出埃及記第十九章講到頒法律法嗰陣時，摩西係上咗山，摩西係上咗山，但係嗰啲會眾喺度下低山下低，佢哋又唔可以摸嗰座山，連邊界都唔可以摸，人同埋畜生邊個摸邊個係掂到個山嘅都會致死，石頭抌死啦，用箭射死啦，而且喺山上邊仲有咩啊？仲有雷軍啊，有閃電，有密雲，仲有好響嘅號角聲。令到營中的以色列人全部都在震，好驚好驚，而且個山都是冒曬煙，而且係好似係燒窑一樣，山係震動。耶和華仲同佢哋講，佢話你哋千祈唔好上嚟睇，可能係受到我嘅擊殺。而最親近耶和華嘅嗰啲祭司，佢哋都要自潔，以免佢哋係受到擊殺。就在一個這麼莊嚴 的情形之下，舊約是被頒發，而且亦都講到耶和華從火是降到是山上，火是意識住是審判，在聖經裡面。這個同埋新約耶穌基督在登山寶訓是頒發、登山寶訓是非常之不同。耶穌怎樣是走上山，剛才講耶和華是降落西奈山的上邊，而且沒有講到那個山是什麼山。西奈山是一個出名的山，耶穌登上山，這個山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祂的信息，就是登山部分。而祂是用祂親切的話語去跟我們分享登山部分。舊約就是審判，就是莊嚴，就是造就，但是新約就是恩典，是親切，是祝福，見到是很強的對比。還有一樣不同的，就是怎麼樣，我們見到在這西奈山，當摩西上了山去拿法版的時候，法版中其中一條的律例是什麼？不可為自己是雕刻偶像。但是那班會眾在山下做什麼？剛剛就是在這裡拜著金牛，拜著偶像。在那段時候，神已經告訴我們守律法是守不定，我們是要靠這位救主。我們一起來先看看 登山寶訓喺度歷史當中有啲乜嘢誤解？嗱，呢啲誤解會幫助我哋明白真真正正登山寶訓嘅意思。其中一個誤解就係律法主義，就係話神係透過耶穌基督係俾我哋更多嘅律法去守。嗱，你諗下呢一個係咪有問題？啱啱先講過舊約同新約唔同嘅地方，係嘛？舊約係咒詛，新約係祝福，係要我哋係引我哋呢個律法係要引我哋去耶穌基督嗰度。我去到耶穌基督嗰度又守多啲律法，呢個係講唔通。所以律法主義其實係唔啱。另外有一種叫做社會嘅福音主義，呢個喺到十九世紀嘅末期、二十世紀嘅初期係好盛行。佢哋就係認為社會上有好多問題，例如係貧富懸殊啦，好多醉酒嘅人啦，有好多罪惡啦，又有啲苦孺，佢哋係工作嘅條件係非常之係唔人道。他們認為只要是人將是登山寶訓是能夠是做出來是遵守律法地遵守，天國就自然會來臨，可以解決一切的問題。但是這個也是不對的，因為為什麼他是將登山寶訓應該是給基督徒 的教訓去給一些非基督徒，叫他們就這樣去守。這一兩種人，律法主義和社會福音的主義，都是想著靠自己就可以守神的律法，跟下面那個是很不同。第三種是叫做雙重的標準主義 Double Standard， 那些人認為看得到登山寶訓是好些很崇高的理想的，是很崇高的教導，他們認為不是個個人都守得到，所以才是有兩種的標準。他們認為咁高嘅水準可能係俾啲內圈子嘅人。乜嘢叫做內圈子嘅人？耶穌基督嗰陣時嘅內圈子就可能係門徒，喺度早期教會嘅內圈子可能就係嗰啲修士啊、修女啊，嗰啲係教父啊。喺度我哋而家嘅內圈子可能就係牧師啊、長執。嗱，當然聖經入面有講到長執係有特別嘅係要求。好似你要做係長老啊，要做執事，喺度提摩太前書啦、提多書都有講到唔同嘅標準。但係呢度頭先講係天國嘅鎖匙，係天國嘅約匙，係點樣進入天國？呢、這個準則係個個人一樣嘅，唔理你係牧師，唔理你係平信徒，都係一樣嘅標準。所以呢個亦都係講唔通。第四種是時代論的主義，是 dispensationalism。 有很多時代論主義的那些神學家我都是非常之佩服，他們的神學真的很好，但是這裡可能是解錯了。他們將所有的 時代是分了很多不同的時代，說神是用不同的啟示是跟人聊天，是不同的時代跟人聊天。好像是亞當夏娃未犯罪之前都做無罪的時代，亞當夏娃犯了罪，至到去挪亞方舟的時候是叫做是良知時代。這個良知已經是被罪污染了，所以當時很多人都是犯罪，甚至去到挪亞的時候，我們知道神是要將所有人類是毀滅。第三個時代是叫做人智時代，這個就是由挪亞去到亞伯拉罕，那時已經出現一些社會的制度，有領袖好像挪亞，好像是亞伯拉罕。而第四個時候就叫做應許時代，就是由亞伯拉罕是去到是摩西。我們也都讀創世紀的時候見到的確神是給了很多應許給人，尤其是亞伯拉罕，他是有後裔的應許，是有地的應許，是有因信稱義的應許。而跟住第五種就是律法時代，就是由是摩西去到耶穌基督第一次來臨。嗱，我哋頭先啱啱講過啦，律法點樣樣啊？唔能夠得救，唔能夠使人得救，係俾神係俾人暫時止住啲罪嘅啫，係要等到係要引我哋去耶穌基督 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而所以第六个时代就叫做恩典时代，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到第二次来临，这一段时间是恩典的时代。我们这些基督徒教会的时代就是在这个恩典的时代。而还有一个时代，就是第七个时代，就是叫做千禧年的时代，就是由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至到新天新地，是去天堂 那段时间。有一千年，为什么会有一千年呢？因为圣经里面真的应许了，是以色列人是有一个实实在在地上的王朝，是还未完全被实现是成全。所以在这里末世是有一个千年的王朝是给以色列人，将会是由耶稣基督亲自掌管，会太平盛世，会完全无罪，撒旦会被捆绑是一千年。那段时在这里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听，十一章告诉我们听，那些绵羊和那些狼会走在一起，那些山羊会和豹走在一起，那些狮子是会和牛犊在一起，不会是弱肉强食，大家是太平盛世。嗱，呢啲人就係話，呢個係時代主義，就係話登山寶訓係俾嗰個時候嘅，因為入面嘅教導太崇高、太理想，唔係俾我哋啲人嘅。嗱，呢一個係出現有個問題，第一，登山寶訓所用嘅文法係現代式，唔係將來式，所以係俾我哋。第二個問題就係，既然太平盛世啦，點解佢會話哀悼嘅人有福了？何来哀恸啊？吓，被逼迫的人有福了，何来逼迫啊？若果是太平盛世，所以我相信这个也都不是真正的解释。而第五种就是和平主义，他们讲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在圣经里面讲。所以有人认为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这些一定是神话给我们听，他要我们和睦，要我们不要打仗，所以他们是和平主义。但是也不是经文所说，究竟经文所说什么？因为我们讲百福，所以先看看究竟有福是什么意思。中国人时时都讲有福的，哎，你娶了个好媳妇，你真是有福，你嫁了个好老公，你真是有福，哎呀，你娶了个是好的太太，你是很有福。但是这些都是身外的物，我可以告诉你们，八福里面所说的有福绝对不是 身外的物，是出自内心。拉丁文有个字叫做 benediction， 这一个字是通常是译做 blessed 或者是有福，它的意思就是解释是祝福，是这个是赞美，是讲好说话的意思。当然圣经里面也都有讲到这一种的祝福，就例如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说，造就你们的人你要为他祝福，凌辱你的人你要为他祷告。这里不是说有人造就你，你就说哎呀我同你祝福，不是这样的意思。这里是祝福，是讲好说话，有人是咒助你，你反而要跟他讲好说话，要赞美他，这个是以德报怨的道理。但是这里都不是讲这个百福，都不是讲这一种的有福。第三种就是从神得到的祝福。英文字 bless 这个字是由一个古字是得到，这个古字就是 blood。blood 的意思就是血，所以早期的这个 bless 是只是用在神的身上，任何事物只要是有血制是分别为圣，都为之有福。而最后一种的 bless 又是出自另外一个英文的古字，是 bliss。 bliss 这个字就是解释喜乐，就是百福里面真真正正的意思。我们见到希列文这个 Macarius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喜乐，也都是跟英文那个 bliss 的字相同。所以很明显百福里面所说的是喜乐，就是哀悼的人 有福了，就是喜乐了，温柔的人 有福了，就是喜樂了。嗱，呢一個唔知道大家有冇去過希臘，係有個島叫 Cyprus。Cyprus 呢個島係非常之係天時地利人和，風景又美麗，所以有個名稱就叫做 Macarius 嘅島，就係喜樂嘅島，就係因為咁靚嚇，樣樣事土地肥沃咁好，所以好清楚 Macarius 同埋八福入邊所講嘅就係喜樂。保罗在度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一节，就是用这个字 Macarius 这个字。他说 The glorious gospel of the blessed God。这个 blessed God 的意思就是喜乐的神。嗱，好可惜，和合本是将它译成是可颂赞之神交托我哋荣耀的福音，就用了颂赞，不是喜乐。比较好的翻译就是喜乐的神交托我哋荣耀嘅福音。而喺度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五节，亦都话耶稣基督 ，Who is the blessed and only sovereign, the 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嗱，呢度和合本又将佢译成咩啊？可颂赞，可称颂，独有权能，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比较好嘅福，比较好嘅翻译，又系喜乐嘅独有权能嘅神，系万王之王。萬主之主，嗱呢度唔係話要講俾人聽，係人翻譯錯咗，要講出真真正正嘅意思，就係喺呢兩節經文所講，話俾我哋聽就係神係喜樂。嗱，耶唔單止神嚟喜樂，耶穌基督都係喜樂嘅喎。郭培理 Billy Graham 佢曾經話，佢話如果快樂係意味著寧靜、自信、自足。平安、喜樂和心靈的滿足，這樣耶穌是非常之快樂的。我們從來沒有讀過他笑，但我相信他是快樂的。他沒有貪圖享樂、搞笑、說笑話或取笑別人。他的幸福不依賴外在的環境，他不需要外來的刺激使他高興。他有一個秘訣让他克服生活和未来的恐惧，他以冷静、确定和宁静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情况，甚至死亡。耶稣是真正快乐和有福的。我们看到神是快乐的，耶稣是快乐的。我相信希望和大家分享有六点是关于喜乐，從六點當中，或者我們可以看得到怎樣是可以是喜樂。第一點就是神是要我們喜樂，是分享祂的性情。神是要我們喜樂，分享祂的性情。剛才講過神是喜樂的，耶穌基督是喜樂的，而神是要我們分享祂的喜樂。但是很可惜，有很多人認為屬靈和喜樂是兩回事，是相反的。一個人越熟靈是怎樣，越是板起個面，折都不笑。所以剛才我們說 Hannah Smith 為什麼有一個非基督徒會這樣問他，就是對基督徒是不明白，認為基督徒是 不應該是歡喜快樂。有一個是 C.S. Lewis 曾經問過有一個小老哥，他說在你的心目當中，你覺得神是怎樣的一位神？這個小老哥說，嘿，神就是那個到處在巡，看看誰快樂誰開心的就去阻止他那個咯。這個就是他心目中的神。可能他爸爸媽媽是很莊嚴很嚴厲，在教堂你不准笑不准跳不准做這樣不准做那樣，所有快樂的事都不准做，那就是神，他想著神就是這樣的咯，神是要阻止人快乐。其实不是的，神是快乐，耶稣基督是快乐。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这个是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耶稣是要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耶稣基督是喜乐的。很多时在圣经里面那些婚宴啊，那些筵席，你都会见到耶稣基督。记唔记得曾经同大家讲过，耶稣基督喺一个婚宴当中唔够酒啊，冇酒， 佢係用神跡變啲走出嚟，係嘛？佢時時都係咁嘅，佢而且佢同罪人啊，同埋啲碎利喺一齊，以至佢嘅敵人係鬧佢，啊你啊淨係識飲飲食食嘅啫，記唔記得啊？喺聖經入邊話佢，但係耶穌係好喜樂，耶穌係好幽默嘅添。佢話嗰啲文士法利賽人就好似盲嘅帶住盲嘅人走路一樣。你諗下，其實諗下幾好笑嘅。一個人盲咗，佢係睇唔到嘢，另外一個人同佢講：話我可以帶住你行路。啊，原來唔知道佢都係盲嘅。結果兩個人一撲一碌。跟耶穌又話啊，同個門徒話：佢話你嚟跟從我。呢個門徒話：哎，我有爸爸，我要去撞咗佢先。耶穌就同佢講：你等啲死人去撞死人啦，你嚟跟從我。啊，你又諗下死咗嘅人點樣可以撞人呢？係好幽默，係好有趣嘅喎。其實耶穌基督話咩啊？你嚟跟從我，你係會靈入邊係得到係生命。你等嗰啲靈入邊死亡嘅人去撞嗰啲死咗嘅人。另外又有好有趣，我哋時時都有用呢節經文嘅喎，話啲人點啊？睇見人哋眼入邊嘅一粒塵，睇唔見自己眼入邊嘅梁木。喂，你諗下都幾有趣㗎喎，一個人隻眼入面喺咗成條梁木咁樣撐咗入去，佢自己都唔知道，係單你隻眼就嘩弟兄，你好似你隻眼入面有粒塵喎，好好笑㗎，好幽默㗎。耶穌基督就係好喜樂嘅人，一個認真係認識神嘅人，神話我哋係可以同佢分享佢嘅性情。睇到彼得後書一章四節，话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能与神是有性，就能与神的性情是有份。这个是神的应许，第一样事，第二四样事就是我们同神的性情是会有，是有份，是神要我们同他的性情有份的。喜乐就是神的性情之一，所以神绝对是要我们喜乐，这个是第一点，就是神要我们喜乐，分享他的性情。第二点就是喜乐不是靠自己来到得来的，是神的赏赐。你有没有见过那些狗很喜欢追着自己的尾？有时那些狗会腾腾转这样追着自己的尾，它不开心，它都 不认为追到条尾会开心的，它都不去追了。但是他追不追到啊？很难追到啊！越走得快，条尾啊越揈开，越追不到啊！但是到他不去追条尾了，做自己的事，那条尾是怎样？跟住他来的。喜乐就是一样，你越是追求他，你越是不能够得到。到你是追求神，做第二样事，喜乐就会跟住你来。有一个人叫做 Frank Lobeck。他曾經說：他說相信我是世界上最喜樂的人，我從來沒有遇見一個人比我 更多的樂趣。究竟 Frank Lobeck 是誰來的？他是一個花花公子，他是一個億萬富翁，他能夠說出這麼多喜樂的？兩樣都不是，他原來是一個宣教士，他是一個在落後國家教人認書認字識讀書的人。他说见到人哋俾佢教到识读书，有啲人会大声惊叫，有啲人会因为 开心认为自己识读书而感动到流眼泪。他见到呢啲人，他说冇嘢系比我更加开心。相反，大家都识得猫王皮礼士 Elvis Presley， 喺佢死之前嘅六个礼拜，有一个记者访问佢，佢话 Elvis。你最初出嚟係表演嗰陣時候，你話你要成名，你話你要富有，你話你要開心。而家你名成利就啦，你又有錢又有面，個個都識你啦。你開唔開心 ？Elvis Presley 話：我一啲都唔開心，我比喺度地獄更加係孤單。我哋見到呢度有一個對比，一個人係刻意去尋求快樂。找不找到啊？找不到。另外一个人，他不是刻意去寻求快乐， 佢係尋求神啦，佢係做神嘅工作，結果點啊？快樂就成為佢嘅副產品，快樂就跟住佢嚟，就係、是、好似嗰條狗嘅尾巴一樣。你唔係自己刻意去追嘅，你係做神嘅工作，嗰條尾嗰、那個快樂就會跟住你。耶穌基督話咩啊？喺度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節，佢話你哋要先求神嘅國同佢嘅義，其他嘅事都會點啊？都會係加給你哋。呢、这個就係咁嘅意思。第一個頭先所講嘅就係神係要我哋喜樂，第二就係唔係我哋自己刻意去追求，第三係點啊？係內在深處唔受事物嘅影響嘅呢、这個係快樂。有人快樂自己去追求快樂點啊？買十間八間屋。有人快樂佢點啊？佢話我無債一身輕，我一間屋我都唔要。有人快樂點啊？兒女成群。有人話：嘿，你咪搞我，我單身一個人我最快樂，唔好搞我。有個女人點啊？佢嘅快樂就係性濫交。而有另外一個女人點啊？佢嘅快樂就係做修女。有一個男人佢嘅快樂就係鍛鍊佢嘅身體，佢話咁樣我就快樂。另外一個男人佢係靠住酒精藥物摧殘佢自己嘅身體，佢話佢咁先至快樂。但係呢啲好多都係表面嘅嘢，表面嘅嘢係唔能夠係令到我哋快樂。有個人話：如果你俾我係揾到100萬，我就快樂。揾到100萬之後點啊？佢要揾200萬。揾咗200萬之後點啊？佢要揾300萬，永無止境。名利都係一樣。有個人話：你俾我係選中市長，我就開心。選咗市長之後，佢要做州長。做咗州長之後，佢要進入國家嘅政治舞台，要選議員，甚至佢要選總統，永無止境。但係喺度呢個登山寶訓入面所講嘅呢啲喜樂，係完全唔係身外物，唔係因為外來嘅事係能夠影響我哋。喺度腓立比書四章十一至到十三節，保羅話：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我唔係因為我窮我先至講，我無論在什麼嘅境況都可以知足，這事我已經學會了。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隨時隨在我都得了秘訣。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嗱，呢度唔係話嚇窮就好過有錢，喺度呢個基督教喺度耶穌聖經入面嘅教導，從來係冇抵制話有錢人。耶穌基督有好多朋友都係有錢，阿伯拉罕好有錢，以撒係好有錢。呢個係愛物質嘅心先至係一個問題。就算係窮人都可以有愛物質嘅心，唔一定係有錢人。其實基督徒就係好似一隻空嘅樽，係擺喺水入面，自然嗰啲水就會入去充滿，喜樂自然就會充滿一個基督徒。但好可惜，可能我哋係有好多物質上嘅嘢係阻住我哋。嗱，唔係話因為我哋有物質要攞曬啲物質走嚇，呢、這個就係我頭先所講，聖經從來冇抵制係有錢人，呢、這個係愛物質嘅心。當我哋如果發覺我哋唔係好開心做基督徒嗰陣時，不妨自己檢討一下，睇下我哋愛物質嘅心係咪高過我哋係愛主愛神嘅心。第四個係第四件事，就係、是、看見神改變自己嘅生命嘅奇蹟而歡樂。呢個係第四個係使到我哋歡樂嘅原因。耶穌是透過登山寶訓是讓我們有要有個生命上的改變，以致見到神改變我們自己的生命，我們有喜樂。剛才講到有一些叫做雙重標準的主義，有些叫做時代論的主義，是吧？那些人就說哎，這麼崇高的思想你咪搞我，不是給我們守不掂。但是也有些人就說怎樣，律法主義和社會福音主義，或靠自己的能力去守， 又係唔啱。有人話悉尼你都真係離譜啦，話守得嘅你又話唔啱，話唔守得嘅你又話唔啱，咁要點做先至啱？個問題其實係喺度個答案喺度詩篇第32篇一至到二節，係大衛嘅詩。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嘅，這人是有福的。凡心裡沒有詭詐，耶和華不算他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嗱，呢度有兩件事，呢度所講有福嘅，因為係舊約，唔係希臘文，係希伯來文。呢、这個字係叫做 Ashrei， 係同新約係希臘文嗰個 Makarios 係一樣嘅解釋，係喜樂啊。點樣有喜樂啊？是得赦免其罪、遮蓋其罪的人是有福。這裡是有個首尾的對偶的，不知道大家看不看懂。遮蓋其罪不算為有罪，這人有福，是有上下的一個是對偶。中間夾住那裡是什麼？心裡沒有詭詐。為什麼我們可以心裡沒有詭詐？神給我們一個新的心，是由我們得個罪，我們的罪得赦免開始。上面讲遮盖其罪，下面话不算为有罪，有福了。当我哋有一个新嘅生命，当我哋被神赦免咗我哋嘅罪，我哋自然系有一个新嘅心，以致呢个新嘅心系可以系行得出嚟，系啱嘅行为，唔系话净系靠住自己去做，好似嗰啲律法主义，又或者系好似嗰啲系叫做系社会福音主义。不是單靠自己去做的，是怎樣啊？是因為我們被神赦免我們的罪，接受了耶穌基督做我們的救主，有一個新的心，以致我們可以走得出來。這一個和以西結書36章26節是很相似，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又從你們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有没有见到这个次序？先是神给我们有个新的心，将他的灵是放在我们的入面，以致我们能够顺从神的律例，以致我们可以谨守遵行他的典章。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不是说守又不得，不守又不得，是要守，但是出自内心的守，不是出自外表的守。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饭前借饭。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觉得是基督徒应该是借饭，如果你觉得应该是借饭而借饭的话，你跟法利赛人是没什么分别，他们都是觉得应该而守法而守法的。应该正确的心态是怎样？我们是一个被神赦免，是得赦免的人，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见到眼前的食物，我们真的由心底当中是感谢出来，是由心底当中是感谢神。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不是因为我们觉得应该去祷告而祷告，而是由心底里发出来，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新人，神是改变了我们，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有灵在我们的入面，以致我们见到食物，我们说真的要感谢神。这个其实跟奉献都是差不多。如果你现在走回去看看新约有没有讲话十一奉献，新约没有讲的，是旧约讲的。如果你是觉得要十一奉献而十一奉献的话，你就是好像法利赛人一样。但如果我们是发自我们的内心，新约就是说你是有几爱神，你就是奉献几多，这个是一个正确的心态。讲到第五点，第五点就是我们自己在神的是旨意当中，知道我们是蒙他的喜悦而自己是欢欣，这个就是我们的喜乐。登山宝训就是指示我们怎样是能够是蒙神的悦纳，是蒙他的喜悦，以至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行在登山宝训里面的生活，是活出登山里面的生活，我们就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可以因此而是得到喜乐。 約翰福音一書二章十五至到十七節話：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唯獨遵行神旨意的永遠長存。我們要過住登山寶訓的生活，我們要遵行神的旨意，以致我們是蒙神的喜悅，以致因此而歡欣。一個沒有真正認真和神關係的人，他的生活是非常之是沒有意義。第六點，就是登山寶訓是將我們是指向是耶穌基督。登山寶訓是將我們指向耶穌基督，這個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所以我擺到它是最後。有很多時候，如果我們要明白一個作品、一個著作或者一些教導，我們其實是要明白這個作者。跟玩音樂一樣，有人告訴我，他說音樂，你覺得這首歌好，你可以是每一個音符你都是打得好，彈得好準，你可以每一個拍子你都彈得好準，但你可以完全是彈不出這個作者的心聲和他的感情。登山寶訓亦都是一樣，如果我們不明白我們這位救主是怎樣的一位救主，我們就算讀登山寶訓，我們不可以活得出登山寶訓。我們看一看下一個是、slide。 其實登山寶訓就是耶穌基督的生命。我們不要先說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這個是比較 難解釋。我們先說哀恸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耶穌基督哀不哀恸？耶穌基督很哀恸的，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四十一節，耶穌基督是為了那些以色列人的罪，為了因為他們的罪，耶路撒冷城將會被毀滅而喊。耶穌基督很哀恸。以前也跟大家分享過，拉撒路死了，是不是在約翰福音十一章，耶穌和是瑪利亞和馬大和那些朋友一起喊。他明知道拉撒路是會翻山的，但是他就是這麼哀恸的人，是跟我們一起哀恸，為我們的罪而哀恸。耶穌基督是温柔，他說温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土地。耶穌基督自己在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節說，我的心裡柔和謙卑。耶穌基督是絕對温柔。記不記得當那些士兵走去捉耶穌基督，彼得立刻拉把刀出來斬了這個士兵的耳仔，耶穌基督立刻跟他說，你收回把刀入去，我有十二營的天使，如果我要叫他們來保護我，我可以。但耶穌基督沒有這麼做，從來為了自己的事，耶穌基督沒有行什麼神蹟奇事來到保護自己，他從來沒有為自己來到辯護。但是他不要以為他温柔就是樣樣他都沒有所謂，他是飢渴無義的，就是剛才就是這裡所說，飢渴無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耶穌基督為了聖殿，約翰福音第二章，聖殿是被褻瀆，啲人喺度做買賣，佢係有正義嘅憤怒，佢係推翻嗰啲人嘅台。嗱，呢個就係佢有正義感。但你覺得你要知道佢嘅正義同我哋嗰啲所謂正義好唔同。我哋好多時伸張正義係咩啊？係為咗自己。自己有人對我哋唔好，我哋去伸張正義。耶穌基督從來唔為自己伸張正義，為自己嘅事佢係温柔。為他父的事他是伸張正義，他是飢渴無義。憐恤的人是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耶穌基督憐憐恤嗎？耶穌基督在聖經裡面醫好多少人？耶穌基督是絕對憐恤，他憐恤我們，憐恤到為我們的罪是釘上十字架。這個就是耶穌基督有多憐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必得見神。耶穌基督的心裏面絕對是清心， 绝对没有半点的歪念诡诈在里面。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有没有记得我们一起读这个创世纪，讲到雅各的梯，耶稣基督就是人和神当中的中保，就是那个和事佬，所以他就是使人和睦的那一位。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基督是就是那位义的，替我们不义的担上我们的罪，以致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他为了义怎么是被钉十字架，就是为义受逼迫，甚至是钉十字架而死。好了，走回转头讲讲虚心的人有福了。下个礼拜会同大家讲虚心，乜嘢系虚心啊？系灵入边嘅空虚，唔系物质上嘅空虚，系灵入边嘅空虚。耶稣基督有人觉得好奇怪，点会灵入边空虚？耶稣基督系三位一实一体嘅神，佢系永远喺父嘅入边，佢点可能系空虚喺灵入边嘅空虚？但我可以话俾你听，喺佢嘅生命当中就系有嗰一刹那。就是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在十架上高。他的父因为他的眼睛是圣洁的，不可以望罪，而不望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叫出来，马太福音27:46，他说：我的神啊，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就是为了我们的罪，他在十字架上就是同神在那个刹那是分开了，以致他在灵里面是空虚。除了他自己用他的生命活出了登山部分，他也给了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讯息。你看看他的事工，耶稣基督的事工，他早期的事工在这俗世人的眼光是成功的。因为为什么？有很多人都追求他，有很多人希望他可以来到帮他们医病，他有很多好朋友，有门徒在他的身边，在任何人的眼光他都是成功的。但是去到他最后那几个礼拜，一切都改变了。那些是拥护他的人不再拥护他，反而很多人是找石头抌他，是想他死。他知道他的门徒有一个门徒将会出卖他，他知道他其他的门徒都会离弃他，不认他。他真是众叛亲离，什么都没晒了。而且第二天他就要被拉上去钉十字架。而在钉十字架的前夕，他跟那些门徒说什么？是说喜乐啊。在这里，约翰福音15:11，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喜乐是可以满足。一个众叛亲离，什么都没晒的这位救主，听日就要被人拉上去钉十字架，他还在教门徒怎样是可以喜乐。他一定是有些秘诀是我们所不知道，就好像刚才郭培你所说，他是有秘诀，以致他可以克服一切，甚至死亡。就让我们在到嚟紧的那八个礼拜，一起来到研读，看看有些什么是喜乐的秘诀，耶稣基督，以致我们可以学习。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有登山宝训，有答复，愿我们都在以下的几个礼拜是可以一同咁研习，是能够学习得到，是你怎样是可以在这么艰难的日子当中仍然有喜乐。愿你的喜乐时刻和我们同在，而且是充满我们。愿我们一切都是能够透过你的话语，是能够是长进，以致是能够有一个喜乐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今天是有圣餐，请听我是读一节的经文。经文是记载在这里，我揭了它先。 经文是记载在到马可福音是第十四章二十二节是至到是二十五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擘开递给他们。耶稣仍不活，好，接多了页，对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